在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太阳节之际，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的组织和团体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贺电。呈现贺电的有旅日朝鲜工商联合会常任理事会、旅日朝鲜青年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旅日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旅日朝鲜青年工商会中央常任干事会、旅日朝鲜人教职员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旅日朝鲜人和平统一协会、旅日朝鲜人人权协会中央常任理事会等总联的中央团体及其下属组织、朝鲜信报社、朝鲜通讯社、学友书房、金刚山歌剧团、朝日经济交流促进会等事业机构、总联各地方本部、朝鲜大学和各级在日朝鲜学校。